便捷通道，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7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早起的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准时和你见面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还是首先跟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啊，大家可以搜索 FM98.2 AM927 啊，就可以通过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平台活力982的房间搜索什么？ 搜索活力酒吧的房间 搜索活力酒吧的房间，对，就啊就可以这个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收看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今天是一个快乐的周五， 今儿周五，对 啊，不知道大家的这个精神头怎么样？有没有在准备马上迎接这个即将到来的周末哈？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最后一天的工作日啊，这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上，这个注意行车安全，注意出行的这个安全。 哎， 然后咱们这个精力百倍的度过这个工作日，然后就可以迎来我们欢乐的周末了。 哎，没错，无论现在您是在在车上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能够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会给大家带来很多新鲜好玩有趣的事儿，能够让大家脑洞大开啊，引起思考，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内容的好东西， 带来内容和思考。那就快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好奇头条号。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一起来微微一笑啊！赶紧进入到我们今天早晨的早间环节。昨天早晨呢，我跟孔文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跟咱们的这个外形外貌啊有关的这样的一些讯息，比如说减肥啦，比如说秃头啦。那今天上来呢，我们继续关心大家哈。 一提到那个事儿吧，就是。自觉不自觉的就会心里颤一下 有危机感，说明啊。那今天早晨呢，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大家，先来关心大家这个保暖的程度， 保暖的程度 这个时候呢， 可能你穿秋裤了吗？ 我没穿。 单裤呢？ 单裤啊， 火力这么壮， 来，我给他讲 啊，那个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视频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下啊，说冬天你穿不穿秋裤？啊，你今年如果方便的话，你说多大了？你穿秋裤就冷不冷啊？不穿秋裤冷不冷？ 冬天穿不穿秋裤啊？还有人冬天不穿秋裤吗？很多是吗？ 很多呀， 我冬天都要穿毛裤的。 真的吗？ 当然、啊、对， 那就我能说我自带毛裤吗？ 我们马上要跟大家带来的这条消息呢，我觉得会让很多这些冬天不穿秋裤的小伙伴哎心里一震。 哎， 说不穿秋裤你会变胖， 不穿秋裤 这是怎么回事呢？说不穿秋裤啊，因为人的适应能力非常强，当气温过于寒冷的时候，腿部为了自我御寒就会将脂肪堆积起来，皮肤逐渐变厚，汗毛会变长变粗，然后你就变胖了 啊。 你就不仅自带秋，你不仅自带毛裤，你还自带脂肪。 自带脂肪啊，不知道这个，尤其是女孩子，女性听友和朋友们，你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哎，就是女孩子，比如说这个，就冬天，就是比如说像我穿一个短裙，然后穿一个特别就是也挺薄的这个打底裤，有的甚至就是丝袜，这个是不是也等同于就是没穿秋裤？ 那我来告诉你一些这个，男生不知道的秘密吧。比如说你说这些很薄的打底袜，其实它内部有的时候是反毛的。你知道这个皮毛一体吧，就是外面看上去是丝袜，里面其实有厚厚的一层毛，其实也是很暖和的。你说的那些哎呀好像那个这个透肉的那种，哎，有一种丝袜叫假透肉。 啊，这个我好像听说过。就这个，但是 假透肉听过。 对，假透肉听过，但是 所以你别看这些姑娘就穿的好像挺清爽的， 但是呢这个你要说是真的这个漂漂亮亮的小姑娘啊，就是年轻的朋友们，我还真很少见过有穿假透肉的。假透肉的一般就是稍微上一些年纪的这个阿姨啊，他们 稍微这个成交一点的， 他们可能会比较喜欢穿这个假透肉，但是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好看。我刚才就是说的，就是你确实就女孩子穿的她就是基本上是丝袜，她就等于这个你还不如穿一裤子呢。 但我觉得也要看她的这个生活方式和出行方式。 对， 有一些姑娘，比如说自己开车啊，对吧？就是从家到地库啊，从地库上车了，从这个又从另外的地库上楼了 啊，对， 基本是这样的生活方式。 然后要不就奔商场了啊，然后什么买点东西吃点饭呢、然后或者是看个电影，就都在商场里，也挺暖和的。 是的 啊， 因为说这个人体重要的负重关节就是咱们的膝关节了。 对， 它最怕冷，说秋冬季节温度低，还伴有寒风，短短的几分钟呢，寒风就会侵袭未受保护的膝关节，使其受寒。这是在你不穿秋裤的情形下。而且在人体的各部位中呢，小腿和脚离心脏相对较远，不仅血液流经的路程长，还汇集了全身的经脉，所以脚冷则全身冷。 对，没错。这个时候海的蓝海的天空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他说孔文很幽默，我就悠不好瞎悠。啊，对，然后也跟我们打招呼说早上好啊。 海的蓝每天早晨起得很早嘛。 对，起得很早。这个 要不你跟我们说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或者是不是还在读书，每天这么勤快，然后来跟我们微微一笑打卡。 对，没错，反正我觉得早起是一个好习惯，但是早起就像刚才爽爽说的，我觉得大家年轻的时候吧，就是还是量力而行。就是昨天就是我晚上跟一朋友吃饭，挺火力挺壮的一小伙子，因为上大学的时候吧，在那个就是那地儿上大学确实挺冷的，然后就却把腿给冻着了，就年纪轻轻的就腿疼膝盖疼。对，所以说还真的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说大家就冬天呢，就是如果说就像刚才爽爽说的，我从另外一个暖和的地儿到达到达家里，或者说从家里去商场怎么样的，但是如果说在户外活动啊，或者说比较多，或者说会到户外的话，大家还是那个时候我觉得保暖是第一位的，漂亮是第二位的。 昨天我看了一个小视频啊，在微博上讲的是这个迪丽热巴啊去参加某综艺节目。 哎呦呵， 大家知道这综艺节目是经常要在外面跑来跑去，对吧？然后呢，这就他拍的这场景呢是热巴在这个自己的屋里收拾行李。然后他就说， 哎呀，不行，我要带毛裤。可是我的经纪人不让我带毛裤。 嗯， 他说穿毛裤不好看。 嗯， 然后过一会儿呢，又纠结说，我得带毛裤呀。可是节目组也说不让我穿毛裤。 嗯，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哎呀，爱美的姑娘们啊，有的时候也会不会面临这样的一些纠结，对吧？ 嗯， 在这个，显胖显瘦和冷热之间做一个选择。 嗯，对，但是我觉得其实热巴应该还好。他到时候可以用自己的这个，就是调动自己的那个主观能动性，自己给自己打气儿。我是热巴，我是热巴，我是热巴， 真挺热的。这个专家也针对这个秋裤什么时候穿哈，给大家一些比较科学的建议，说，若最低气温低于10度就该穿秋裤了。今天早晨好像是没有低于10度的。 今儿早晨北京啊？ 对， 今儿早晨北京， 也就是0-5度的样子吧。 啊， 嗯，还没有到10度。 啊， 所以按照这个标准的话，大家还可以在。这个火力壮几天， 嗯， 是吧？ 对， 嗯，而且随着温度的降低，说秋裤也应当适当的增厚，从个人感觉出发，其实想穿了就穿。若觉得双腿冰凉，而且从户外回来后迟迟恢复不到正常的温度，就应该穿。而且经期的女性、孕期的女性和老年人以及关节炎的患者都应该穿秋裤。 哎，对，没错。反正我记得小的时候啊， 嗯。 小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冬天保暖的这个家伙事儿， 嗯， 就是父母给备的特别全， 嗯， 啊，有什么薄秋裤， 嗯， 还有厚秋裤， 是的， 是吧，还有什么薄毛裤，厚毛裤， 嗯， 然后这个那会儿我记得好像是奶奶还会就手工活还挺好的，还会给你做棉裤， 棉裤， 哎， 真是好多年没有穿过棉裤了。 对，好多年没有。其实现在就是 现在大家都开始有一种省力的做法，就是会把这个裤子做成一条，就是比如说反毛的这种， 嗯， 啊，这个也不用秋裤套毛裤再套外裤了，就是这一条有的时候也很保暖。 嗯， 啊，我们这几天持续的在跟大家说这些身体保暖的问题，前两天说了这个露脚踝，今天又说了这个秋裤，还是关心大家，希望大家在今年冬天能够暖暖和和的过去。 对，没错， 啊，千万别受凉了。 嗯 嗯，愿太阳说。好怀念小时候，你是怀念穿棉裤的小时候 吗？穿棉裤的小时候。 接下来把视线拉到深圳哈，我们来跟大家说这样一件事儿，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你们的同龄人或者是稍长一点的啊，去这个结婚登记啊抛出来的这些照片。 嗯， 我觉得这些照片非常的传统 啊， 对吧？ 结婚照片，结婚登记的照片，嗯， 对，通常都是在一个那种一个有点像讲台的一半那样一个台子上 啊，然后大家是不是就是 举着结婚证， 对，手里拿着这证，你比如说我们手里拿个 CD 啊， 对， 然后我们俩跟这照一张，然后写搭档， 露出尴尬的笑容， 露出尴尬的笑容，对，基本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嗯，然后这个结婚登记处呢，现在也在改革 啊， 我们来看一看现在号称是中国最美的。结婚登记处也是中国最美的离婚登记处长一样。 我们来一起看一眼 深圳福田区的婚姻登记处，可能是当下中国最有温度的一个官方的一个登记处。我们用中国园林的造园的手法，让新人走过一个很漫长的长廊，他完成了一个候登厅、登记室的一些必要的登记手续，然后在中式婚礼堂跟西式婚礼堂完成他的这样子的一个仪式。虽然仅仅只有800平方米，从设计到完成历经了3年，这也许可能是我们事务所成立12年来做的最温馨、最接地气的一件作品。婚礼堂呢，选址于香蜜公园西入口，它有大片的鱼塘，然后树林，所以呢，我们觉得可以借情借景发挥，把婚礼堂就是变成一个像园林似的，像青砖这些都是岭南园林常用的一些东西。入口之后呢，就是候登厅跟登记处，我们加入了不少洞门花窗， 我采用了很多是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瓶瓶罐罐的一些形状，象征了未来生活柴米油盐的这样子的一个日子。中式堂呢，我们其实采用了一个圆窗洞，它代表的一种圆满啊、一种完美。你会看到很多的那种红色的绳子哈，一种红色，一种喜庆，有点像洞房的这样子的感觉。顶就采用了一些透明的方法。一些社会礼堂我们是把屋顶掀开了，让开了墙面，面对一大片湖面，那种心情是特别放开的。另外夜景，我们通过灯光呢，能够凸显西式堂的一种高雅跟神圣，也突出了中式婚礼堂的一种圆满跟端庄。如果在正常的办事机构里面，其实你可能几分钟或者说就解决了，但是我们用时间的因素放在了婚姻登记处方案里面，尽量把这个时间呢能够延长。他们人生其实还是有一段很漫长的道路是要共同走过，共同度过，给他们带来一种仪式上的指引，能够留下一个特别永恒的一个记忆。 用时间的因素，让这个过程变得更长。 哎，没错，而且是一个，刚才大家听到了，它是一个园林的设计，非常的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 返璞归真的感觉。我不知道在花椒平台上的小伙伴刚才跟我们一起分享了这段视频哈，看到这些比较新派的这个婚姻登记处有一个什么感觉？昨天我看这段视频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美。它的这种设计感，而且和周边的这些大自然景观，包括它的这个水系呀、还有周边的这种植被的这种呼应，确实我觉得像公园似的， 是吧？ 比公园还美。而且它有两个堂，一个是中式婚礼堂，一个是西式的。然后中式的就是非常端庄，西式的呢就很洋气，是白色主题的。 就这个吧，就是就跟大家聊呢，我就有点心虚，因为没怎么结过婚吧，也没什么经验。就是大家跟我们现在这个给我科普科普啊，就是这个您比如说这个这俩人结婚了，准备去婚姻登记，就那天是什么感觉呀、那天也没怎么结过婚，哎，你听人家说过的有什么感觉？ 基本上都没啥感觉吧，还有好多人在婚姻登记处门口先吵一架，再手拉手结婚去。 那不是电视剧里的桥段吗？ 总之就是其实挺日常的， 是吧？就是两个人可能就是比如说真的是如果说适合结婚，适合能够生活在一起了，虽然说有时候形式感很重要，仪式感很重要，但是真到那个的时候就是反而就像比如说这个左手牵右手，或者说就是平常的一天，我们把这个事儿、把这个过程办了， 是的， 并没有就是我们想象当中像我这种没怎么结过婚的，对吧，那种什么心潮澎湃呀、新奇呀、那种感觉，或者是有的甚至说热泪盈眶。 我觉得也有可能跟咱们现在这个民政局的这个环境有关哈，大家就觉得这个去结个婚是去办一件事儿的啊，而不是说我去举办一个仪式的。但是刚刚我们跟大家展示的这个深圳福田区的这个新的婚姻登记处，我觉得是开始给大家创造一种新的概念，就是我们去结婚登记其实是一个小的仪式，而且应该在我们的回忆中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它应该在一个特别的环境里，而且它有一个很长的长廊，对吧，就是在放慢这个过程。你知道有的时候婚姻登记有多快吗？就是假如说你去了早，5分钟就完事儿了， 是吗？ 对，就是还没反应过来呢，然后这有本儿了，对吧？所以可能在这个时间和空间上啊，深圳的这些设计师们都已经为大家考虑到了，这一点。 我发现了个问题，就这个事儿。挺能聊啊，你好像挺有经验的。 我没有经验，我这 就听说是吧？ 看过猪跑。 听说啊。这个时候海的蓝海的天空跟我们说啊，刚才因为也跟他在聊啊，刚才爽爽问他说做什么工作，他跟我们说，他说美女你好，我是在公司上班，是做啊文化用品的销售。他说还应该还是一领导啊，售后服务组的 售后服务部的组长。 嗯， 啊，他说跟我们很有缘，对我们觉得跟你也很有缘啊。然后他说以后有机会呢去北京来看我们啊，你们会不会见我呢？肯定会，只要你来北京啊，我们一定会见面的。他说能否给我当导游呢？在这里先谢谢你们，如果到时候真的有时间的话，啊，可以给你当导游，没问题，我们还管饭。嗯，就这么敞亮。 好，送给大家一首 To Be With You。大家继续回到微微一笑早间带来资讯的这个板块，叫好奇头条号。 没错， 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号称是中国最美的结婚登记处和离婚登记处。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再拉远了。 对，接下来我们把视线放到这个放远一点啊，放到台湾。有一个36岁的摄影师，36岁他就辞职卖房，把家里的老房子改成了民宿。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在中国台湾的这个民宿的外景长什么样哈。太美了。 还有这个，就是网友朋友们看到这个之后用什么词儿来形容一下？哎，你用什么词儿形容？ 应该说是依山傍水吧。 啊，就是我也想到是这个词儿，后来我脑子琢磨了一下，这张图片里没有水， 前面不是水道吗？ 是水道啊， 我觉得是 啊。 感觉总之就是这是山脚下的一个民宿。 对对对 啊，然后却是自然景观非常的优质哈。是我们在城市里很少能见到的这样的景观。 哎，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民宿里的内景。 有这个台湾的风貌哈。 对，然后就是看到这些，就看到这样的这个房子或者说布置的时候，就会一下子让人有一种静下来的这种感觉。 嗯 啊，然后呢，这个其实是36岁的这名摄影师叫钟世维。 嗯 啊，36岁的时候，他辞去了这个摄影师的工作，带着妻子和1岁多的女儿，回到了这个台湾南部的这个老家。 嗯 啊，把爷爷70年前盖的这个，他们那儿叫三合院， 嗯 啊，改成了一家有4个民房的这个民宿。 嗯 啊，然后有一个这个点呢，要拎出来，特地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钟世维先生的妈妈曾经是这个原来也是电台主持人，而且收藏了很多很多的黑胶唱片。 嗯 啊，据说这个就是钟世维小的时候， 嗯， 小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房间里，因为也是在小的时候长到了5岁， 嗯 啊，才离开。 嗯， 才离开的时候呢，就是他有一个记忆，后来就说呢，就是，那个时候妈妈还是电台的主持人， 嗯， 啊，在那个年代，哎呦我的天哪， 电台主持人可牛大了。 对，在那个年代，就是钟世维回忆呢，就是，嗯，他经常放学之后呢，回到家里，然后那个时候家里就坐着这个前来找他妈妈，就是比如说这个要 采访的， 哎，那个时候比如说曾经有刘德华呀， 嗯， 郭富城先生啊， 大家可以想想那个时候的港台的这个娱乐圈哈， 嗯嗯， 确实是涌现出了非常多这个有好嗓门的啊， 嗯， 有这个好歌喉的这样的歌手，而且一直都是经久不衰，到现在他们就变成这个，变成这个就歌王影帝这个级别的了啊， 嗯， 但当年应该还是很青涩的。 对， 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钟妈妈吧，钟妈妈留下的这些黑胶唱片。 嗯，哎呦，这些 对。然后这个钟世维也是把这些黑胶唱片呢专门做了很大的书架， 嗯， 配合上这个很好的音响，感觉这像是一个影音室的感觉。 对，就这些东西现在我觉得应该叫无价之宝。 是的， 它是，我觉得它是就是当这个就是黑胶唱片那个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啊， 嗯 嗯，我觉得它就是好像浓缩了这个， 嗯， 浓缩了某种人生一样。 是的， 啊， 而且就是 那种浑厚那种质感， 每一张唱片都有太多的故事和回忆， 哎， 浓缩了时光， 没错，嗯，浓缩了时光，哎，这个说得好，嗯， 我们来跟大家描述一下啊，说刚才说的这个小镇呢，它背后是群山，山前是水稻田，确实是水稻哈， 嗯， 那它呢是客家的三合院，有趣的是呢，说这个地方叫美浓，它是全台湾出产博士最多的地方，也是一个书卷气很浓的小镇， 嗯， 让我想到了乌镇。 哎， 嗯， 对，其实很像啊， 嗯。 这个是在1943年的时候， 嗯 啊，钟世维的爷爷在这儿呢盖了一座三合院， 嗯， 有8个房间，还有一个烟楼， 嗯 啊，据说在那个年代呢，就是每家每户呢都会，就是比如说一到这个晚上的时候，都会这种真的是炊烟袅袅的那种感觉，而且是在田园风光当中那种生活，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就是长大离开之后呢，还是非常的向往这种生活，然后呢， 嗯， 后来啊，在36岁的时候做了这个决定，然后回到了这儿。回到这儿之后呢，他其实，这个房间经过改造之后呢，他是有4个房间，然后腾出来3个房间可以供， 嗯， 啊来这儿休息的这个玩的或者是朋友啊游客呀啊，让能够让他们在这儿住下来，能够深切的去体会。 嗯， 而且呢，就是，还有吸引我的一点就是，他这个房间里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时候的老家具， 嗯， 比如说爷爷留下来的这个，我就通俗的讲叫板柜啊，就是那个衣服的那装衣服那个柜子，还有包括奶奶出嫁的时候那个镜子。这钟世维特别逗，他说每天早晨呢，我就照着奶奶当年出嫁的这个镜子，然后我就啊这个洗漱之后啊，这个打扮好之后，然后我去开始我一天的工作。 嗯， 哎呀，这种生活真的是。真的是，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些文章哈， 嗯， 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推送，发现他们都在这种急速变化的这种城市的节奏中，哎， 嗯， 选择了这个， 嗯， 我们叫逆流吧， 嗯 啊，叫逆流，然后呢， 嗯， 就选择了自己的一种小日子， 嗯， 包括我们叫，包括这个钟世维先生，他也是， 嗯， 其实他在这个台北做一个摄影师，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工作， 哎， 而且也是结婚了，有了宝宝， 嗯， 但是他呢，也是选择了这个， 这个退守吧，回到他童年生活过的这个地方。 对， 然后呢，我们告诉大家，就是当他把这个民宿放在这个爱彼迎上面的时候，没多久就迎来了第一波的客人，是几个法籍华人。 哦， 然后趁着去上海工作之前来台湾小住，一住就是四个晚上，每天呢就是爬山、骑自行车、放空。然后这个钟世维说，收到第一笔房费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 嗯， 这种放空的生活，我给大家找了一张图哈，是这个民宿周边的一个森林，我觉得大家可以 天然氧吧， 对，大家可以就是去脑补一下这种生活。你出门了之后就是没有水泥的路面，是这个土路啊，然后就是参天大树。 对，但是我觉得这种生活呀，其实每个人可能都向往，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切身情况，我们理性的去选择，尤其是千万不要这个脑袋一热啊，然后我就逃离城市了。就前段时间也看到一个文章的标题嘛，就是啊一个故事，说我逃离了北京来到了大理，然后又逃离了大理。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 我是王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收看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以及找到北京时间 APP 找到这个青年广播的房间。最重要的呢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了， 哎， 我们实时互动起来。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下啊，直播平台海的蓝海的天空， 海的蓝海的天空，啊， 特别健谈， 特别操心啊， 特别能聊啊， 在为这个孔文的健康着想。他说：“孔文呐，啊，说一定要穿秋裤，年轻的时候不注意，作下病了，上了年纪就受罪。” 那怎么着？那海的蓝海的天空，我看一下啊，因为我还不知道这位朋友他是一大哥还是一大姐，是吧？要上， 感觉是一弟弟。 不，你看他刚才说这话，就是说。上了岁数之后，那他是不是就是一个经验之谈？ 哦，反正他说他是穿秋裤的。 那，你也看看， 而且我觉得海的蓝海的天空应该是在一个比较冷的地方。 我觉得是东北吗？ 是吗？我们猜的对吗？ 因为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因为有这个就东北的朋友们比较热情好客，比较能聊，所以说这个东北的网友朋友们也比较多。然后他还说这个，他说多谢你们的敞亮，说很高兴。啊，他说如果有机会来北京的话啊，就是那就最好了啊。他说我不是领导，我就是一小组长啊，就是小时候就是给大家收作业本的那种。 小组长也是领导啊，也要有责任感。 这怎么话说的？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别拿组长不当干部。 好，继续我们这个早间的新鲜的资讯哈。接下来我们把视线拉得更远了哈。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一些在日本发生的新鲜事儿。因为我觉得日本这个国家真的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脑洞特别多的这样的地方啊。就是这儿的人民也是他的这个发明啊，或者说产生的一些新鲜事物，让我们都觉得很奇特， 对 吧？对， 没错。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的呢是日本最近发明了一种麻将。 麻将啊，这麻将呢， 麻酱，哎，你爱吃什么口味的麻酱？ 我爱吃加葱花和香菜的。 葱花香菜吧，比较传统。我也吃，就是那个这豆腐乳得多个。 你别把大家带偏了。 豆腐乳得多个，韭菜花得来一点。 我们说的是那个二饼。三条那个麻酱 对，就是我们这个搓麻酱，然后哗啦搓麻酱啊，糊了 糊了 啊，对，嗯， 你看这刚才这个孔文说的时候说呼啦糊了， 嗯， 前面有一个音效， 嗯， 对吧？ 抓牌马牌，抓牌马牌，看牌糊了， 嗯，对，就是打麻将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特殊的这个声音的搓麻将，对吧？啊，尤其是在这个摸牌之前吧， 对，其实也恰恰是就是这种大家比如这个就是洗牌的这个时候，这四个人啊，就是伴着这个麻将的声音，比如说哎呀这局打得真臭，哎呀赢了的那 复盘一下 啊，对，我这该怎么怎么打，然后这个我这赢了赶紧有的这个哎呀输了有叹气的，然后有赢的是吧，几家欢喜几家愁， 对， 就是 埋怨几句， 哎，就是这种呢，就是也会给你带来这种浓浓的生活气息啊，当然是这个比如说正在沉浸在麻将当中，或者说这个在周围有眼头被他们还大的这种，比如说这你打一宿麻将，说我站着看一宿，你问我们谁眼大，对吧？啊，但是也会有问题， 什么问题 啊？也会有问题。你就比如说这个，就包括前段时间我就一个短途的出游，住一农家院，住一农家院，那隔壁那波朋友他们就打麻将，我住隔壁，哎呦给我吵的那天，然后我基本上就半夜就没睡着觉， 是吧？就是这个麻将的声音伴随着大家的这个聊天啊，和一些相互的这种吆喝，对吧？就真的还是有一定的分贝数的。 那可不，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的呢是日本有人发明了静音麻将。 静音麻将 怎么是个静音法呢？我们来看看。哎呀，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真的有点兜不住自己的下巴了。 兜不住自己的下巴，就是 觉得太搞笑了。 太搞笑了，就是做这个静音麻将的这个材质，我觉得作为女性，我觉得你应该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咱们厨房最常见的那种刷碗的那种方块的海绵啊。我跟大家一描述大家就知道了，它的一面呢是比较粗的这种纤维，是深绿色的，另外一面呢就是普通的海绵，是这个浅黄色的，通常情况下呢就是做成一个小长方形的样子， 就基本也切成跟那个麻将大小差不多。 哎，是的。然后呢，这个静音麻将呢，就是把麻将的这些图案啊，比如说这个东风啊什么的，就是印在这个我们叫洗碗刷上。 洗碗刷上。就但是这个虽然说避免了这个声音啊，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输了，这把输了，大家也会这个忍不住埋怨两句，叹叹气呀、这赢了的是吧？那就糊了，那因为那个时候你忍不住自己的喜悦呀、你虽然说把这个麻将的声音给大家掩盖了，万一那个你就比如说我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场景啊，比如说隔壁的朋友，在打麻将，用的是这种静音麻将，然后还挺好，基本没什么声音，然后我跟隔壁那睡着呢，是吧？我这呼噜刚打上那边，叭糊了。一嗓子给我嚎起来， 把自己的这个凳子给弄翻了，是吗？就是必须弄出点声响来，感觉才爽快，对吧？ 对，但是就我觉得这种就是这个，尤其这种这个比较大众的啊，尤其咱们这个可能，像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成都是吧？ 四川， 哎，对，四川这川麻，就大家，你会感到浓浓的这个生活的氛围。就是他如果说不出这个声音的话，你是不是觉得他也就不是麻将 了？这个味道好像淡了一点。 哎，没错，就像有的朋友跟我说过，就是说咱们玩这个欢乐斗地主的时候，就是斗地主，你一定就是电脑或者手机啊，你一定得开着特别大的声音，叫地主、抢地主，就是那种这个才有 那范儿， 哎，才有氛围，那个才就是咱就是可能就是说就干什么吆喝什么吧，你就干什么得像什么， 那说到这儿呢，就要告诉大家了，其实我们可以享受这种音效哈，也没有太多的邻居投诉我们说你们家搓麻将吵到我们了，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房间，我们的这楼，隔音效果好。那告诉大家，为什么日本的人民做什么都怕太吵呢？我们之前和孔文在这个节目中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什么消音叉子，就是说这个你吃面的时候那个吸溜吸溜那个声音啊，给你消了。就日本人民好像非常的害怕，自己发出的一些声响打扰到其他的人，但是这个呢也是有原因的啊。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日本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爱地震， 对。 然后他们的房子呢，在建筑结构上一般都是采用木结构啊，用这个假砖贴面，而木头和木头之间呢，都用类似于中国古代的这个榫来连接。这种结构呢，有一定的延展性和张力，地震的时候呢不会倒塌。但是啊，它主要是比较轻这种木材，所以呢，隔音效果就差点意思。 这个时候战神马明跟我们打招呼，他说早上好。马氏家族峰哥，峰哥说活动里送我朵手留余香。 他是希望我们能送他一首，也送他一朵花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峰哥，你问我们要花可以，你得说出一理由来啊。你跟我们说说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对你有什么特别的呀，需要我们送给你花。如果你说的这个理由说服了我们，我们就送你花。 我觉得我刚才点开这个，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见峰哥啊。我点开他这个头像，我看他这个微信签名特别好。他写的是常想两件事情，别人的好处，他人的难处。常吃两样食物。吃亏吃苦。常穿两件外衣。大度和礼貌。我觉得说的非常好， 是一个特别有胸怀的风格哈。 对，然后是就感觉是那种好像比如说这个就是经营一什么家族企业，就是身负重担，但是呢又特别出色，能力优秀，然后把 这脑都快脑补出一部电视剧了， 大宅门是吗？七爷 各种恩怨啊。他说活动里送我朵花，手留余香。什么活动呢？ 对， 要不改天我们这个做一个这个比赛啊，看看大家这个谁给我们这个对的对子比较好啊，或者是夸我们夸的比较赏心悦目 啊， 我们送大家花。 对，这么的吧。这个大家先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吧。好吧，982魔力工厂。啊，大家在微信里搜索公众号啊，982魔力工厂，咱得先关注。你关注了之后呢，就等于说这个咱就更近了嘛，咱是一家子啊，咱不分彼此，对吧？咱你关注了之后，你这个是吧，咱亲近了之后好说话吧。大家再关注一下啊，你关注了没有，大家要关注一下啊。 这时候战神马明也说，他说他这里冬天开始打麻将，从小年打麻将打到了正月十五，他就特别喜欢玩麻将 啊。 在过年的时候，其实一家人打麻将也是一种沟通感情的方式。 对、没错。 但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呢，是这个日本的噪音的问题哈。这个除了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消音叉子，还有这个静音麻将啊，还有这个静音的麦克风啊，这太神奇了。就是说你自己在家唱 KTV 也不会打扰到别人 啊。 这些发明的来源都是因为在日本有一个噪音限制法，这个已经提升到法律的高度了。说违反该法的最高可判一年以下有期徒刑，1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可见日本人有多么的厌恶噪音。 对，还是非常非常讲文明的。 是的，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就是大家自个儿玩自个儿乐的时候呢，咱尽量还是不要打扰到他人。对， 好，送给大家一首 Sweet Dream。 It's gonna be another day 花椒直播平台，峰哥他说叫王爽、孔儿、怎么着？峰哥你指示，叫 什么事儿？ 叫我们干嘛？对，吩咐啊，您吩咐。 嗯， 然后还有， 战神马明说有时间玩手机斗地主麻将， 手机斗地主麻将 啊，这说的是可能是过年的时候哈。谢谢这个邓涛季坡啊，送给我们四朵玫瑰，还有花椒用户尾号是4130的，送给我们八朵玫瑰。 谢谢大家的一并谢谢大家。然后 谢谢大家。 对，战神马明说晚上直播太短了。 嗯，你说的是哪档节目呀？ 对，你说的是哪档节目啊？ 哪档节目都没我们长。 对，我们是最长的，因为早晨这个时间呢，是一天当中的这个黄金时间。 一天之计在于晨嘛。 一天之计在于晨，所以说在早晨的时候呢，大家也是啊非常精神，开始一天这个工作呀、学习、生活就要努力要进步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带来，就是我们再给大家带来我们所谓的认为一些有营养的一些好玩的东西， 而且为你这一天的社交提供一些谈资啊。 对， 你这中午可以把我们早上听到的这些有意思的事儿，哎，跟同事们、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对，没错，就比如说这个是吧，哎， 香槟麻将， 打麻将嘛，对，然后打多大的。 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件在我们国家的北方发生的新鲜事儿哈。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冬天零下十度以下就得穿秋裤了。接下来我们会去到一个更冷的地方， 更冷的这个， 那就是 应该是在也是在东北，还是 在内蒙古根河市啊？ 哎，最冷的那个地儿不是 雪乡吧？ 是在满啊，不是满洲里那块还好，满洲里不冷。 最冷的应该是在东北。 对对对， 也是某一个小县城，我记得是。 哎，那个地儿 漠河。 哎，对， 是吧？ 对，哎呀。 但是我们要说的这个地方呢，来自内蒙古根河。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非常长的名字，叫根河奥鲁古雅。这个在就是当地的一种语言中，意思是杨树林茂盛的地方。 啊，杨树林茂盛的地方之一。 但是它冬天呢，就非常非常的冷啦啊，这个会被大雪覆盖。几乎所有的建筑物， 哎，对， 屋顶儿，然后地面，然后有人就创意了 ，然后创意了是做了一个，就是完全用，就是我们可能大家见过冰雕啊，可能见过冰雕，就是这个 见过冰灯， 对，就是这个就是通俗的讲，就是用冰雕做出来一酒店。 用冰雕做出来一个酒店，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叫冰雪酒店， 对， 说是中国的唯一一家呢， 对， 也是最冷的一个地方。 听友朋友们，现在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啊，就真的是一片白茫茫的，就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我们堆起来一个雪山啊，然后把它冻住，然后就变成大冰坨子，变成一冰山。然后又再把这个冰山呢，我们再做艺术的加工，真的是就是这房子怎么建，我们这个就怎么挖啊，我们就怎么给人掏，然后做成一冰雪酒店。刚才在图上呢展示，就比如说还是一个拱门啊，大家可能这是外表的一个样子，这个进到之后里面。 我们能看到它的这个里边的酒店的房间哈，也全部都是冰， 全都是冰， 就是它酒店的 晶莹剔透的， 对，它酒店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建筑材料就是大冰块， 就是大冰块，对。 然后这个双人床呢，就是在这个冰面上铺了一个应该是皮草，比较暖和的， 对， 这样的材料， 然后 看上去还是很冷啊。 对，然后还有就是在酒店里，咱到酒店之后，一般是这个，咱得说歇会儿是吧？咱喝口水， 喝口水。 这酒店的杯子，冰雪酒店的杯子，全都是用这个 冰块雕的， 也就是说你得拿着冰块喝冰水，其实就都冻一块儿去了，这个是。甜甜，或者说这个啃会儿， 就里面不用加冰块 啊，里面不用加冰块，但是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要把它拿出来，一会儿化了之后，这什么杯啊水也就连着都一块化了。 我们看到在花椒直播平台上，这个七彩铃儿，他刚才在补充我们的这个信息哈，说中国最冷的地方应该是漠河，而且漠河现在就已经-34度了。 哎， 天哪，34度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34度，其实我觉得还好吧。 是吗？你体会过吗？ 我体会过-20多度。 20多度哈、 20多度， 很多年没有体会过-20-30度了。 就是裹呗，就是那个什么，就大棉袄、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 是的， 对。 告诉大家，这家在奥鲁古雅的叫 Ice Hotel， 直译过来就是这个冰之酒店啊、 哎。对， 它是每年12月底开始营业，然后持续开放到2月底，其实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啊，占地约1000平方米。 约需用冰雪1500吨，每次到次年的五月底呢，冰雪就会融化，整个酒店就慢慢消失了，化为了冰水，只能等待下个冬季它再次出现。 哎，没错。然后刚才我看是谁啊，金刚，那块是马明，这是马明，他说太美了，他说睡觉能不冷吗？睡觉是这样啊，这个房间呢，就是一个房间大概是10到15平方米啊，都大床房啊，大床房。然后呢，每个房间这个风格也有不同，这个就你刚才问到的这个室温的问题，它其实也是为了，就是如果说真的你就是这个零下之后啊，是吧，它能冻住它就可以了，对吧，你比如说零下几度也能睡，零下十几度也能睡，20多度也能睡，但是说20多度咱也别睡了， 没体会过， 对，咱也就别睡了。它这个把这个室温呢是控制在了-4度左右 哦，而且它会给所有的这个住店的客人提供特别保暖的睡袋， 哎，睡衣睡袋，-4度啊，就是然后比如说这个冰床上，咱这大床房啊，这铺上什么驯鹿皮子啊，棉花套子，什么所有之类的东西。 其实这家冰雪酒店也是有常规的酒店房间的，就是很暖和的这种，但是慕名而去的这些客人们都是会住这种冰雕的房间， 对，没错，我觉得 因为你住的就是一特色， 住的就是一个特色。再说了，就比如说半天一晚上的是吧，咬咬牙也就过去了啊。 你是旅游去了还是去干嘛去了？ 咬咬牙也就过去了。你比如说，可这我今儿我就要睡这家酒店，没问题。在你们家你3天别睡，到那之后你什么冷不冷？你到那啪就着了。 然后这个冰雪酒店里呢，还有一个冰雪酒吧哈，这个冰雪酒吧呢也非常有特色。它所有的乐器也是用冰做成的，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它有这个大提琴啊，有这个吉他，还有应该是琴吧啊，就是键盘类的这种乐器，然后全部都是用冰来雕的，看着我有点心痒痒， 看着心痒痒， 想去体验一下， 想去体验一下，就是这个地儿，大家，会不会这么觉得？就是反正我认为啊，就是还是特别适合搞对象的去，对吧？你去了之后，女孩子嘛，是吧，身体弱一点怕冷，哇好冷啊，然后这个时候这男孩子，亲爱的你冷吗？来， 我穿了秋裤不怕冷。 哎呦我的天哪。 好吧，送给大家一首歌，我们马上回来。 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微微一笑，我们今天早间的好奇头条号。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了啊！ 好消息， 就是前两天应该说是出炉了，我们应该是2017年还没有到年底的一个总的票房吧？我看已经是就是破了2016年的记录了哈。这两年国产片真的是持续的走高，这个市场持续的走热。 没错，而且呢，就是动画电影啊，近两年也成为了这个人们关注的一个趋势，因为它确实很好看。就是我记得我看那个《欢乐好声音》， 欢乐好声音 啊，《欢乐好声音》那个什么里头那些动物啊，就唱歌啊，那个故事很暖心，也很可爱。但是说里边有很多大咖也去参演去配音， 对， 比如说那个夏奇阳，对吧？其实我印象很深刻，非常好看的动画片。 那近日呢，美国的动画片网站叫 Cartoon Brew 公布了2018年进入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单元的初选名单，其中有三部来自中国的动画作品。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在以往还是不多见的。 是的，而且这个是动画短片，就不是长片。说起咱们中国的这个动画电影哈，我能想到的往早了说，大闹天宫，这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作品， 必须算经典。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突然又被大家炒得比较热的，就是这个宝莲灯。但是我总觉得现在看宝莲灯哈，觉得好像没有当时宣传推广的感觉那么的炫，是吧？然后后来呢，这两年又有了一些新的动作，比如说这个《大鱼海棠》，对吧？ 歌不错 啊，这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也给大家播过，应该说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动画电影人也是在持续的发力， 这三部动画短片呢，分别是叫《百鸟谷》《低头人生》和《如果我是英雄》这三部动画短片。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三部短片究竟是一个什么故事啊？这个《百鸟谷》这个片子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疑惑啊，因为就是这个资料呢，从目前我们收集来的还是比较少啊，就知道是这个有一个工作室和这个大护法导演不思凡共同合作的这样一个片子因为现在他的资料确实是不多，但是我们能够找到他的海报， 但是我们能看到，从这个海报上能感觉到，这应该是一部有一点古风古意的这样的一部作品。而且这个大护法我今年是看了这部动画电影，这号称是只有成年人才能看懂的动画电影嘛，挺深奥的，我觉得是走这批判路线的，看完了也没太看懂。 对，然后呢，低头人生这部短片呢是旁敲侧击揭示了这个现代社会人人都成为手机俘虏的这个现实，跟大家去通过动画短片揭示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如果我是英雄呢，则是提到了校园欺凌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然后拍摄了这部短片。 能感觉到咱们中国的这个动画电影人哈，不断的有新作，我挺期待的。 对，没错，给他们打 call。 也期待他们这个，虽然现在是初步入围哈，希望最后能够摘得一个奖项，这可是奥斯卡呢。 对， 能把小金人捧回家， 把小金人带回来。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8:29，我们马上会有一个半点的片花，在一段短暂的音乐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微微一笑。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各位小伙伴们早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30准时和你见面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再次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的频率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在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的房间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还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刚刚我们在最后一段哈，这个跟大家聊了我们中国的动画电影，然后这个战神马明也说，他说歌曲太好听了，还有西游记，你说的是哪一部西游记 啊？然后这个马明眼睛也非常非常灵啊，然后一直在盯着我们的直播间，他说又来了两位主持人，你好，这个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 那大家知道我们微微一笑经常会来一些很有个性的年轻的创业者，今天我们又来了两个创业者 、 非常的年轻哈，我们来介绍一下。首先是这个他有一个英文名叫 Randy 啊， Randy， Hello Hello 大家好， 中文名字叫万柳硕 啊，万柳硕，他是以专业第一的成绩毕业于康奈尔大学，那么他是无界空间的创始人，也是 CEO， 曾在 BCG 工作啊。虽然这个介绍比较短，但是大家能够感觉到他这个简历的分量 啊。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再打个招呼。 Hello Hello 大家，非常感谢，很荣幸能参加今天的这个节目。 然后还有他旁边的这位美女于慧欣啊，叫小北。小北呢曾经就职于百度、腾讯，现任是无限空间的合作人兼 CMO。同样欢迎小北，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参加微微一笑这个节目。 哎呀，小北好甜呐， 好甜呐，像二次元来的妹子呢。 对，小北说话就是给你话筒。 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了啊，说这个两位都是来自于一个创业项目，叫无界空间。这个如果是北京的小伙伴，我觉得一定不陌生，我经常会路过，而且曾经我去参观过啊，这个是的啊，这是一个叫联合办公的地方哈，这个待会儿我们细细来说。然后在这个没有在北京的，可能在上海的小伙伴，上海也有对吗？ 刚刚开业， 刚刚开业， 对，上个月刚开， 说明这业务进展的不错。 业务怎么着？披露一下业绩。 要不这个 CEO 先跟我们来说说吧，无界空间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对，因为有很多朋友、听友、网友可能对你们的项目还不是特别了解，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无界空间其实我们创办的时候是想把它定位成一个年轻人的一个聚集点，但是以用办公作为一个载体。所以我们发现其实现在每一个年轻人可能在办公室的时间是远远超过他们在家的时间，尤其是他们醒着的在家的时间。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会把家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很舒服，但是大部分很多办公环境其实没有那么舒服。所以我们想通过就是资源的整合和以及改造来改变这一点，所以我们的目标其实是让生活与办公无界。 然后这一点其实说的不是住，而反而是在我们的办公环境里，你会想把你就是睡觉之外的所有时间都在我们办公环境里待着。 嗯， 所以我们至今现在全国已经有21个空间了，管理面积接近，主要聚集的是80后和90后的创业者在我们的空间里。 嗯， 无界空间原来说的是家和办公室之间的无界哈。 嗯，对， 我们来给大家看几张图片，看一看这个比家还漂亮的这个办公的地方长什么样子啊。大家看到无界，感觉整个的这个装修的这个范儿哈，装修的这个 style 就好像来到一家咖啡馆一样。 嗯，而且是特别的挑高很高 啊， 窗明几净啊。 对，嗯， 然后再来跟大家看一看 这 个、 这个灯光，比如说晚上要暗一点，咱是不是可以嗨一趴？ 是， 嗯、哦，我们经常还有搞很多的这种沙龙和派对， 真的， 对，包括有尬舞派对呀、 尬舞派对、 音乐沙龙啊，这些都有，对。 啊，哎，到时候咱搞一个，要不什么尬聊派对，然后我们也参加呢？ 哎，我觉得特别棒， 是不是？对，咱就比谁聊得尴尬。 尬聊界的翘楚， 尬聊界的翘楚。 再来跟大家看一看，这应该是他们做沙龙的一个地方啊，感觉很像我们小时候看运动会运动场的这个观众席，但它做的非常的美貌。 那没错， 嗯，有这个原木色的包边儿哈，大家都是坐在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垫子上啊， 嗯， 软垫儿上， 嗯， 这个空间是不是你们大家就是分享的一个地方？ 嗯，对。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也是做一些活动，完了其实除了这样以外，就是大家在里面我们希望打造一个非常这个舒心、开放，完了大家比较随意的感觉，所以其实我们的公共空间上会有非常多的地方都是这种比较开放，大家可以随意去做，很多人在那上面办公，就是不会在工位上，我们也希望他们其实离开自己的工位，所以刚才 Randy 讲我们更希望他是在家的这种感觉嘛。 你看马明儿在这个花椒平台上说、说太好看了，你们这明明就是让我们内心涌起一句话叫我爱工作，然后以办公室为家。 对，反正我觉得他们这设计的呀， 嗯， 反正确实比我们家好看， 还比你们家还好看， 比我们家好看。 你打算打着铺盖卷就搬过去了是吗？ 因为其实这个就是看到这么漂亮的办公空间的时候啊，确实挺这个突破我的思维的。因为在我的这个传统观念当中，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年轻的创业者可能一开始我需要一个这个办公场所的时候，可能就是通常的观念会我怎么省怎么来， 对 吧？如果说比如说我哪能有一民房、 地下室 啊，地下室、 这都是很多创业成功者的、 哎、对 想当年的事儿， 对 吧？ 对 可 以让 Randy 分享一下、他很多初衷就是来源于这个 是吗？ 就咱就能凑合着过，能怎么省就以后好了再说 那我们先让 Randy 来说说他的这个初衷吧。 对，其实我们发现年轻一代的创业者可能和我们上一代的人还是会有一定差别在里头的。 嗯， 像当时我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们当时为什么选这个方向呢？也是因为其实是跟很多已经开始创业的朋友聊，让大家的反馈都是现在办公环境太差了。 嗯， 但是差呢，也不是说他们受不了，但是是整体影响了公司发展的一个效率。 嗯， 第一，从员工角度，环境很差，其实他们每天在那儿待的也不是很开心。 嗯， 那不开心的员工必然是效率不高的。 嗯， 那第二，很多可能租了民房的、民宅的或者地下室的办公室的，他们有一些，当时我们开始是2015年的时候嘛，正好是创业的高峰期， 嗯， 所以抢人抢的是很严重的。 嗯， 所以他们就说很多候选人在楼下打个电话说，哎，你们就是在这个居民楼里吗？然后他们说是。然后那个候选人就挂了电话，然后就不来面试了。 你从旁边的电梯的那个安全通道下楼，然后再左拐右拐左拐就找到我们了。 对，就是这样一个感觉。而且我们发现后来做联合办公以后，其实一直是给50人以下的团队在同等的民宅也好写字楼也好，都是成本上是更节省的。 嗯， 因为主要有一点是因为你是两个人的时候，你是三个人的时候，你不需要租一个100平200平的办公室或者一个民宅，你直接租2-3个工位就行了。 嗯， 然后你是扩到10个人，你就可以扩到就是按10个工位来租，但是你假如一直保持2-3个人，就一直用2-3个工位就行了。 嗯， 所以这个灵活性是大家非常看重的一点。 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虽然这个 Randy 现在这个中文说的特溜哈，但他其实有很长的时间是在美国长大的，然后呢也在那边接受了高等教育啊。我们刚才也介绍说 Randy 曾经在 BCG 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咨询公司，对吧？啊，说一说你的这个 个人的这个经历吧，就是为什么会从这样的一个这么有名气的啊这个咨询公司就出来了呢，然后就创业了，而且回国创业了。 对，我觉得我当时其实在 BCG 是北京办公室 啊、哦、 然后其实我们当时办公室离这儿特别特别近、 嗯、 就在双子座大厦 啊、哦， 然后那个刚来这还说我以前就住在那个这旁边， 嗯， 所以离这非常非常近。那个 原来是邻居， 是邻居， 街坊， 对对， 街坊， 然后那个 BCG 的经历，其实我觉得对我帮助特别大，因为就是从管理咨询的角度，真正是教一个人的一个战略思维。加上其实你在很年轻刚毕业本科毕业就有机会跟很多非常大的公司的高层甚至 CEO 级别的人，就是世界500强 CEO 级别的人进行汇报，进行跟他们聊。但是可能当时我离职的时候为什么想创业，主要还是觉得就是可能咨询有些时候不够落地，因为我们做的最终就是一个 PPT 嘛。 嗯， 然后老有朋友开玩笑就说，哎，我们方案永远是对的，对吧？假如客户做得很好，那是因为我们的战略咨询，假如客户做得不好，是因为他们没有执行我们的战略咨询。 嗯，就是你的方案永远是没有问题， 方案永远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其实也是想尝试一下到底运营是什么样的，而且自己能从运营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嗯， 而且当时有方向，就像刚说的，其实发现很多身边的人， 嗯， 就是好朋友都没有一个很好的办公环境。 嗯， 那我们本身开玩笑就说，哎，那周中我们在一起办公，周末我们在一起搞 party， 这样你看多方便。而正好我的强项在某一点，他的强项可能在技术，另一个人强项在 PR， 那大家在一起办公还能有资源互补。而且还能共享很多很多资源，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啊的初衷，而且至今我觉得我们还是保持在一直在试着做的一些点。 所以无界空间也是你第一个创业项目？ 是我第一个。 哇，做的真顺利 啊。还可以还可以，但也我觉得就是创业项目没有什么顺利的， 嗯， 就是可能大家看到都是一些光荣的表面吧， 嗯， 但其实在背后永远都是有很多就是睡不着的夜晚啊， 嗯， 然后很多就是各种各样难题， 孤单流泪的夜晚。 是的，是的。 对，那这样啊，那就接下来之后呢是我们一个吐苦水的环节。允许 Randy 这个好好的跟我们倾诉倾诉。你比如说这个出来之后开始咱们从这个准备开始创业，咱一步一步的啊，咱都经历了，比如说在你看来哪些比较关键的阶段，哪些困难的阶段，我怎么把它跨过去的。 我觉得其实这个还真的是挺多的 啊。 我觉得其实印象最深刻早期的时候，除了像我们场地出了一些问题， 嗯， 就是我们在整个拿场地，因为这个还是跟地产有点相关嘛， 嗯， 在拿场地过程中我们又是一帮小年轻，其实不管是受骗过或者是那个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发生过。但可能早期对我们打击很大的，也是团队中其实会有一定的，就早期我们是四个合伙人， 嗯， 在整个团队里，后来其中有两个都是离开了， 哦， 而且都是创业，就大家一起创业大概6个月以内， 嗯， 因为其实还是因为本身都是身边的朋友嘛， 嗯， 但是可能有些想法和发展方向会有一定的不一致。然后就导致，而且那两个人是同一天跟我说的，所以那天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崩溃在里头。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也是联合办公的一个好处，因为我们正好在我们空间里有另一个现在也是非常成功的创业者，估值也是十几个亿了，几百个人的公司。我经历的时候，我们俩是基本上是我们是5月份创立的，他是7月份创立的。然后我们经历这件事是12月份，然后他是10月份刚经历了这件事，他的联合创始人走了， 嗯， 所以就是我们是有找不到了，对，就完全失踪了，对，然后 怎样？ 人间蒸发了， 人间蒸发了，然后后来我们号称我们第一个空间是一个深夜食堂嘛， 嗯， 所以就是大家一起诉苦， 嗯， 然后一起聊一聊这个苦衷，然后就说总有办法永远比问题多的， 嗯， 那所以就是一步一步去解决这些问题。 有人陪伴，有人在和你经历一样的事情， 嗯， 这个就会已经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了哈。 是的， 嗯， 是的。 也告诉花椒平台上的这些小伙伴，今天我们聊的呢是北京的一个非常先锋的创业项目，叫无界空间，它是关于联合办公的啊。这个创始人呢，一开始是发现了我们办公环境的一个痛点。 嗯， 我也想问问大家啊，你们对自己的办公环境有一些什么样的吐槽啊？觉得哪儿不好？ 你们都发上来，然后我们跟这个有针对性的给你们解决一下。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那个我们可以给你们提出方案啊，如果你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们 方案就是辞职。 我们替你传播一下，就是比如说跟领导是吧，不好意思，你不好意思说是吧，下不了决心，没关系，你告诉我他叫什么名，我就敢跟你说。对。然后其实我刚才说看到那个软姐他们的这办公空间很漂亮、就是我想刚才说这个，我说比我们家漂亮、我知道我为什么不爱回家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家不够漂亮。我跟你说， 才找着原因 、然后就是我估计啊，你以后比如说哪个姑娘要跟了我、然后我上来之后，我就先送她首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天哪，又不回家，家里又难看，没救了。 我上他们联合办公去。 我发现一个好的环境对于这个人的整个的生活和工作习惯的改变确实是有很大的质的变化哈。我最近也是刚刚搬了家，因为之前住的比较小，最近我发现我这又爱下厨房了，对吧，又这个爱收拾家了，又爱打扫卫生了。 等会儿 这坏毛病都没了。 有一个前提是你刚搬了新家。 对 啊，你那新鲜劲儿还没过呢，要坚持住啊。要不你立个 flag， 你说你坚持多长时间？ 我先不立。别给我挖坑。好，我们来问问这个小北哈，不知道小北是什么时候加入的啊？是不是在这个黑色的十二月之后才加入的、还是说一开始和软体？ 我还是那个有坑的那几个阶段，我还都是避过去了。就是正好是在那个这边也是到了是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啊、现在正要有半年多的时间了。后来加入的。 加入之后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呢？ 第一个关键词肯定就是年轻了 啊。 对，是非常年轻的一个团队。第二个词我觉得就是还是无界，就是整个的一个氛围、因为创业公司嘛本身是很扁平化的。第二个就是大家在工作和生活的整个氛围中还都是非常无界的，而且因为我们整个办公场所也是这种非常有这个联合办公和创意和设计感的，所以在这里工作大家也能感受到就是像在家里一样，完了大家也是随处都在工作这个样子。 确实是一种比较新派的办公的环境和空间、 对，没错，就是也会有就是因为联合办公嘛，对吧，可能就是这边做的是这公司的，那边做的是那公司的、就大家比如说刚入住两家这公司之后，大家可能就来到一个环境就觉得也不是我们行业的，我对你也不熟，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别扭吗？ 我觉得这个不会，因为一是我觉得现在创业公司的年龄就创业者越来越年轻了，完了第二个呢，其实也越来越精英了，所以大家在其实很多沟通的方式上越来越会有一种现代人非常好的一种社交方式，就没有那么尴尬。大家就是因为前一阵我们还发了一个908报告嘛，说现在整个年轻一代尤其千禧一代的整个沟通方式不像以前80后可能很多事情都思维缜密之后我再去沟通，他们更多的觉得效率是第一，我先去了解老板你是怎么想的，老板对吧，那个头你有什么想法你直接告诉我，别让我猜。 对， 所以其实他们这种愿意沟通和表达的方式反倒在工作效率上和他自我提升上包括自我学习上更好，所以现在年轻人更愿意这样，那以至于创始人呢更是需要厚脸皮了，对吧，就经常说 CEO 是跪着的嘛，创业的过程那其实就甚至是躺着的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更是大家能已经创业过程中其实不会在意这些，更多的是把资源敞开，而且我们业务中有非常多的这种公司和公司之间的合作往来，我们有这样的社群，完了我们经常也做一些活动让大家有这样的一种可以社交的，完了之后我们更多的是这种以玩社交，大家去在这里面无论是有学习性的业务性的还有这种友谊性的还有深夜食堂性的都有，所以它除了物理空间设计以外更多的还是营造一种大家这种情感和一些创业的这个过程中大家一起走一个这个心理过程吧。 其实也说一个好玩的，因为其实你想小公司就尤其我们毕业后啊，我觉得在大学谈恋爱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你 这趴可以多说一点。 你见的人非常多，然后总有新的学妹嘛，对吧？ 对。 然后，但是其实很多人进社会以后，你的圈子就慢慢变成你大学的朋友，加上你工作的朋友， 对， 同事。但是，假如你公司就10个人，对吧？ 天天见的也就这些人，而且办公室恋情也一般都是不是鼓励的， 嗯， 所以还不如来一个联合办公。我们发现一般最活跃的就是比如说长得漂亮一些女生啊，然后新来了新的邻居啊，永远那些邻居都会自我介绍，然后氛围很快就能做起来。所以像我们运营主要也都是招漂亮的女生为主啊，能活跃整个社区的氛围。 说的太明显了，CEO。 没关系，我觉得这样很好。 这人家一般的公司要是解决这个大龄男女青年的问题，还需要联谊一下，对吧？还需要专门找一个什么场合。 其实我刚才在小北在说的时候啊，我脑子里就想，我说那这一个公司，我说怎么不得多招两个漂亮姑娘，对不对？那会这我们这个团队的这个无论是关注度，还有这个就是我们散发出的活力，对吧？ 对， 那会成为一个焦点的。 是的 啊，会成为一个中心的。 我们需要有名片嘛，需要有颜值担当， 需要有颜值担当。对， 是的。 来问问这个 Randy 哈，我们从刚刚开始就是说你从 CBG 出来之后 ，CDG 出来之后就想做这样的一个空间。那如果是想做这样的一个基于空间的创业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两个问题是比较关键的哈。一个就是选址，大家也知道这个北京的房租啊不便宜，对吧？然后呢，选址你们有没有一些倾向性？另外就是在装修的风格上啊，这个我特别想问，因为能感觉到你们无界的就是各个地方哈，包括上海的和北京的，其实它有一条主线的一个主要的风格啊，这个是你们是怎么想的？选址和装修。 选址其实最早我们做了一个分析，就是我们围绕着两个维度，因为一开始我们是想纯提供给创业者嘛，所以我们当时看的一个就是创业氛围，第二个就是一个竞争格局，所以当时我们一看，哎，中关村创业氛围2015年的时候是最好的，肯定没得说，就是创业大街非常非常火，再加上政府鼓励的全民创业，大众创万众创新，对，就是非常非常火，但是中关村当时已经有很多很多空间了，而作为我们一个年轻的品牌，很难在那么多空间里做出一定的差异化。那反而我们当时看了，哎，就朝阳这边，看国贸附近，我们发现其实有一批海归，比较偏就是咨询或金融出来的创业者，还是想在国贸附近去找一些创业办公。所以当时我们就以这个为根据地开始找。在这周边，所以我们第一个项目其实在百子湾路上，就是在东三环边上，然后在双井往北一些，然后从国贸地铁站走路15分钟就能走到。然后那个第一批项目里，我们大概是有20个项目，有18个都是海归或者是清华北大复旦交大出来的创业者，所以是一个跟我地理位置是直接相关的。那刚问的第二个问题呢，从设计风格和装修风格呢，其实从我们一直来看，就是包括我们想做中国的一个偏向中国风的一个感觉的话，就是我们的所有空间的风格其实是围绕着东方文化和东方的一个风格，所以会更偏素一点。不像你看到像美国的 WeWork 也好，或者国内有很多竞争对手，很多都是学 WeWork 那种风格，他们会有很多就是墙上有很多这种画啊、 涂鸦 啊这些，我们认为这些其实反而太美国了，而我们走的是更东方、更近，然后更简洁的一个风格，然后在里头就是让大家感觉就很舒服，然后会用很多绿植、很多白、黑白灰，这几个，对。 我感觉首先就是这个空间哈，就是好像是走那种极简美学的， 对的 啊，就是东西非常的少， 的 然后呢就是设计都是很简单，而且它用的这个主色调是比较天然的， 对 啊，有点像这个日系的风格，是不是有人说过吗？ 对，有人说过北欧日系， 对， 因为我们主要是想强调的是一些东方的精髓，比如说纯粹，极简，完了它有留白的这种禅意在你有释放的一种感觉，但是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大部分联合办公还是以这种 WeWork 的美式风，因为其实那个冲击力特别大，因为可能很多年轻人喜欢那种很澎湃的一种感觉，对，但是我们还是比较坚持自己对这块的一个装修设计的理解吧， 因为有的时候简单的才是耐看的， 对，没错啊，就是听说 Randy 还有一家这个管理设计公司是吗？ 对，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有故事， 对， 也有故事， 我们在做 就联合办公过程中，我们发现其实除了选址是一个很大的痛点，设计装修也是一个大痛点。 对对对， 我们最早是跟央美的一个老师合作，然后他来做我们的所有设计，然后我们再找装修队来做装修。但后来发现经常设计的实现装修队是做不出来的，或者中间是有偷工减料，或者是有那种就是偷工减料加就是最终是延工期，就非常多痛点在里头。所以后来我们就说，哎，那我们能不能做出一个设计装修一体化的这么一个公司。同时我们本身在我们联合办公产品里有很多想尝试的想法，但是直接拿在我们空间里尝试可能风险有点大，所以我们就说，哎，那正好做出这么一个公司，然后可以服务很多很多互联网公司，然后或者大众的中小型公司，然后就也可以把我们产品再更加打磨，做得更精致，以及降低我们整体的采购一个成本在里头， 降低成本。 对，所以至今这个公司现在叫 Indeco 一格工装，这个公司已经做了将近150个客户了。 哦， 从大的有像 VIP Kid、格林神童、乐纯，到很多很多小的公司都后来选择我们这家来做。但其实还有一点是，我们联合办公很多客户他非常大的以后，他可能会选择离开联合办公，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比如说他有100个人，有200个人，那因为很多他们大部分都很喜欢我们自己的风格，那自然而然直接找我们，然后我们给他们做这个服务， 直接把产业链做出来了。 对，完了自己做大了，又选择我们来去帮他们做装修设计。 对的，对的。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等回来到了年底 Randy 一算账，这个设计 走了一个又来了一个，然后呢就又设计一个， 对，这设计公司比我这空间挣得多呀。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8:57，今天我们请来的是无界空间的两位主理人哈，这个 Randy 和小北。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爱我就久，然后马上回到微微笑，继续跟他们来聊无界空间的那些事儿。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那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在收听的话呢，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如果你可以收看的话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或者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以及北京时间 APP 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一个画面了，跟我们互动起来。 哎，没错，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依然是和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万柳树 Randy 和于慧欣小北啊，他们都是无界空间的 主理人吧， 主理人， 这个负责人吧。总之就是总，就是领导。 对对对，这个无界空间的二位领导，来再次跟我们的网友和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欢迎 Randy。 Hello Hello， 大家好。 Hello， 欢迎小北。我们都是在无界打杂的，其实。 小北， 我这个就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方向的创业者哈，觉得还是挺神奇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方向的创业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大家知道，你创造了一个空间，然后吸引了很多创业的团队来。 对。 他们现在有了一个设计公司，对吧？为了这些团队从这儿就是跟孵化一样，出去之后再找一大地儿帮你设计。未来你们可不可能做一些这个投资啊？就是哎，来我们这个项目好，我给你投点，会吗？ 我们也其实我们自己尝试过，我们也天使过，其实空间内部的几个项目啊。但是后来发现，其实投资和做空间的能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两个不同的领域。虽然我们觉得，哎，这个团队感觉很靠谱，对吧？每天加班到晚上12点，每天干到晚上2点， 这就叫靠谱。 对，先从这个维度来看嘛。但是后来发现，哎，也不一定 啊， 这个东西没人能说得准。 是， 所以我们当时就决定，就是我们还是做服务和办公专注这块为主，而不碰太多投资这部分。但像其实服务这块呢，那我们会做很多，比如说我们即将会做带很多创始人一起出去玩，然后也是一种深度的交流。 你们要开旅行公司了？ 也不是旅行公司吧，但是 你看什么旅行啊， 然后什么 交友， 交恋交友，对啊，然后就是各 种亲子， 对各种活动，啊，什么是母婴， 对， 就幼儿园都能开。 你们的潜力非常大，你们的空间无限。 对，空间无限，就像咱们的这空间无限，无限空间。 嗯，说说这个，就是带 CEO 们去游学是吗？算是。 啊，那我介绍一下。 嗯、对， 没有。 小小伟说一下。 因为现在我觉得挺感慨的一件事，就是两周年的时候，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现在入驻的公司一共有300个。嗯。完了之后，我们那天两周年一看，一共有700个了，就成立到现在、哦。当时还挺感慨的，就是跟大家小伙伴们一直就是创业者们一直走到现在。嗯、完了之后那一阵儿正好跟 Randy 我们在商量说，我们这个团队的企业文化品牌文化是什么呀、嗯？就那天我们在聊着，我们说我们要做一系列，经常做一些社区的活动嘛，每个月都搞好多次。我们说希望能形成一个旗帜，能形成自己的风格和一个品牌气质在里面，就提炼嘛，做品牌嘛，就不断的在升华嘛，啊，但是也是彼此，我们心里就是想能把这个沉淀到我们自己的基因里面。后来他就说两个字，我觉得就是啊，他就说会玩儿。就因为我们搞的活动在很多联合办公中，他们都觉得我们做的有意思、嗯、也经常我们业界也都很开放啊，大家相互的都有交流、嗯、完了之后大家就觉得我们也是他也是一个爱玩的人、嗯、Randy 本身也是这样。后来我们就说我们呢就做一个，我们当时是本身是要做一个媒体活动的，因为我们经常也要跟媒体合作。后来我们说我们应该把我们所有的资源都共享给我们的创业团队，因为他们也经常找到我们说怎么做发布会呀、啊、有些谁哪个媒体你认不认识啊，那我们就说那我们把媒体、投资人还有我们的那个创业团队的创始人先把这三个群体拉到一起做一些好玩的事儿，那就结合着那天我们之前说的我们很会玩嘛，我们不想做一些干巴巴的沙龙啊，嗯，媒体的这种活动啊，就是我们希望更多的还是以这种以玩社交，大家先建立感情，完了这种方式也会彼此了解的更深。完了我们就做了一个叫了不起的 Wooster 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形式，完了我们做了棒球啊，我们接下来想做皮划艇，就想做一些轻奢的轻奢探险，就是想跟创业有点关系，完但是有没有太多的钱和时间去玩大探险，对吧、啊、不能像王石去没有那么整段的时间创业期嘛， 爬个中国 对对所以完了之后我们就接下来也会有一些游学的这种滑雪更多的这种探险类的体验的活动在里面啊、嗯嗯 哎，我特别想问一八卦的啊、嗯，有没有在咱们空间里，你比如说俩人谈恋爱，到最后真成了，这有没有？ 有啊， 谈恋爱的有，成没成？哎、 就是，哦，那咱就不知道，谈恋爱的有的是，是吧？ 谈恋爱还挺多的啊、嗯，而且其实还有过就是谈恋爱分手，然后又跟空间里另一个人谈恋爱，一般这种情况会偏尴尬一点。 离这公司要走也就不远了。嗯，总之能感觉到无界空间给大家提供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空间哈，他们也在不断的提升自己能给大家提供的这些吸引力，嗯，包括现在这个轻奢的这些活动， 对、 嗯，听着就很有吸引力啊、嗯。我和其他十几个 CEO 去皮划艇了啊，是吧？高尔夫了。听上去就很有调调， 对，就感觉已经走上人生巅峰的那种感觉， 嗯， 是不是？ 你刚才说那个小北说你们做过很多就是让大家很认可的活动，能不能举一两个例子？ 对， 嗯，你们都创意过哪些活动？ 其实我们活动也是分类型的，比如说这种文化关怀类的、嗯、我们刚入驻的会有入驻礼，做一些这种入驻的做一些派对的活动，完了生日有生日的活动，完了节日各种感恩节呀，我们刚刚也做完了、嗯、节日的活动，这些就是比较日常的属于关怀类的、嗯、因为小公司HR 可能也就一个人、嗯、之后甚至他没有更多的这个团队、嗯、所以他在这个其实联合办公就是说他在小的公司，他在原来商住一体的空间里，他能更感受到这种 BAT 大公司的 BCG、嗯、BAT 对吧、嗯、这种大公司的企业文化他一样是有的，无论是环境以外、嗯、还有因为包括我们提供政法税的一套的这种第三方的服务，这个我们都有链接的、嗯、所以我们其实有个很核心的关键词应该是连接、嗯、就除了连接爱情这个媒婆以外是吧、嗯、就还有很多的业务也是有这种活动的，所以我们还会做各种的这种培训类的沙龙、嗯嗯、完了包括创业者的、嗯、需要的一些无论是投资领域的、嗯、法律领域的，因为包括我们入驻的还有事务所、嗯、他会承接很多公司的项目、嗯、完了我们还有这种做这种科技类的，首先他们自己内外部我们会请一些大咖来，完了内部的也会本身入孚和入孚团队他们自己来分享的也很多啊、所以我们当时还有个无界学堂啊、之后 就是活动会分根据需求吧，也有很多类型的，但还有更多就是好玩的，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因为我们觉得创业，现在的创业不应该是苦逼的事情了，因为现在年轻人就是我要享受当下，去更多的精彩的活我自己的这一生，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鼓励除了就是热爱你做的事，做热爱的事情以外，就是不要那么苦逼，对吧，还是能很该玩玩，就是疯狂的工作疯狂的玩，我们当时有句这个话啊。 对，所以其实做玩的我们可能更就是 更擅长 行业里比较在行一点，就是比如我们其实最早我们有一个场地，其实有一个小屋顶，所以我们在那儿以前经常办那个音乐会，然后我们会联系一些地下的一些，比如说是一些唱民谣的，然后我们还搞了个小大赛，就是大家可以先比赛看谁能来表演，然后表演最后其实也来了几百个人那种活动，然后就像我们每年的周年庆，因为很多创业公司搞周年庆其实喜欢把它搞得比较严肃一点，就像是全是发布然后几个论坛然后就结束了，但是我们也会有那个，但是我们会搞整个一个像嘉年华一样的大派对，然后我们利用我们整个空间，然后有不同区，有比如说是叫那个有算命的地方，有什么抓娃娃的卡罗牌，抓娃有王者荣耀区，就是做一个王者荣耀比赛，然后有很多各种各样好玩的一些东西把它揉进来，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做办公相关嘛，所以我马上12月份在圣诞节那个周末准备做一个就 是大型的 一个活动在中海广场那边， 嘉年华 类似嘉年华，但我们定义是那个 是最美，就是工作最美这个方式的一个大赏，完了之后我们首先我们现在已经启动了一个评选，就是我们是要把这种很多美学的性提升幸福值的这种品牌我们都会一起联合来做，完了我们线下会做一个在中海广场，也是在咱们这个国贸这附近啊的一个文写字楼和商场里面做一个创意展加上一个市集的活动， 对，然后市集的主要那个主题就是解压，在你办公中帮你解压，因为正好是一个写字楼的大堂嘛，所以写字楼办公中的人可以来，然后会有各种各样好玩的，然后能帮大家来有一定解压作用在里面，对，所以这是我们想打造，我们想通过我们的环境和我们做的活动让大家感觉其实更轻松，因为上班本身就应该是一个轻松的东西， 对， 刚刚说的都是轻松愉悦快乐玩儿，对吧， 怎么着， 我觉得有很多内容被忽略了，比如说这个有一个公司啊，它这个孵化成功了，对吧，哎，我要离开了，这个可能是兴高采烈，但是毕竟要离开了，对吧， 对， 要告别这些其他公司在一起办公的朝夕相处的小伙伴，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对，还有一种呢就是这项目我要关闭了，对吧，这肯定也是非常常见的，我要离开这里了，这种时候你们都怎么去应对啊， 其实离开相对都比较开心，就像其实我们对很多创业者来说是他们的一个梦想的起源地，所以就是相当于是他们离开娘家一样嘛，但是每个人长大早晚得离开娘家，所以就是对于这些创业者其实他们很愿意回来当导师，我们在办什么活动他们参与感是非常非常强的， 是 包括像之前我们第一批有一个团队出去以后，他有一次在北京办他们全国的一个大会，然后邀请了就100多位外地的小伙伴来北京，然后他还带大家回到我们当时在的空间，他就说这是我们开始 就朋友， 对，这是我们开始的几个工位，我们就坐在这儿，当时有人来了我们会给他们说这一片全是我们的，但其实我们只有2-3个工位， 很有归属感， 很有归属感，所以这个是还是让我们很欣慰很开心的一点，那就是关于另一种呢，就是可能项目做不下去了，其实没有人想看到这一点，但是在我们空间里有一个好处可能是比你就是孤身作战强一些的，就是做不了了，像很多 CEO 其实他也希望给他跟他一起做小伙伴找工作嘛，找工作一下就问身边的公司，哎，你看这些人天天打交道对吧，然后他哪里强哪里 跟着我的兵你要不要， 对，你也清楚能不能你面试一下，这样其实很多就能内部消化的，很多他的小伙伴对很多这些 CEO 来说也是一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在里头， 那其实这些就是我觉得无限空间应该是一个就是以办公空间为基础的，我觉得现在可以叫做为创业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的这样一个平台型的公司。 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创业的社区、 啊、对没错、嗯、 而且它在服务这些创业者和创业的团队。 嗯， 嗯，其实这些好玩的想法呀，包括项目，包括实施的过程，这些都是一开始会有规划能想到的吗？还是就是一步一步我通过空间然后给大家衍生出来的一些服务？ 其实都是一步一步的 啊， 就正好我们开始创业的时候和我们第一批团队是一模一样的、 哦、 因为第一批我们入驻了大概五个团队、嗯、是都是两三个人、嗯、当时我们也两三个人， 嗯， 所以大家就说哎哦，我今天碰到这个问题啊、哦、我们去帮解决一下，他今天碰到那个问题哎正好是我们刚刚碰到的， 嗯， 或者是我们可能会碰到的，所以一下我们就了解了其实整个创业路上可能最少从一个两个人的团队到一个100人的团队中间可能需要会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一些潜在的解决方案在里头、 嗯、 所以都是通过一个就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吧。 嗯， 很踏实的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哈、啊， 没错。 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 Randy 呢，其实是在美国接受了很长时间段的教育，然后呢又回国创业的。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吧，短暂的音乐之后，我们马上回来跟 Randy 聊一聊他这个回国创业的一些体验。 好。好 explain the way I feel for you. That's because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id. How could you come that day into my life like that? Please walk the road of love now. 大家继续回到微微一笑哈、 嗯、 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 Randy 有很长的一段在海外求学的经历，那又回国创业了，特别想问问 Randy， 就是现在我觉得这个回国创业的人年轻人挺多的啊、 嗯、 之前我们节目也来过这个什么王赛啊， 对 什么、李天放，很多这样的就是、 就是在国外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教育，然后又在中国创业了。你当时回国之后是什么想法？为什么会？ 其实你要真看中国和美国的一些差异化的话，其实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创业环境是远远好于美国的，而且新的一些创新和一些机会，其实是比美国多很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从2010到2015年整个创业的红利，或者2010到2014年整个创业的红利是围绕着移动互联网概念， 对， 尤其像 iPhone 的出来，然后各种智能手机，现在基本上所有人都有智能手机，所以这个是所谓的新一波的一个技术创新在的。那技术创新可能在国外会有一定的优势，因为毕竟其实从人才各方面还是会丰富一些，但是呢，其实在技术创新慢慢的结束，你会发现更多是商业模式的创新，那商业模式其实跟人口的红利是直接相关的， 跟市场的大小有关了， 有关。所以你看到其实当时美国其实我觉得还在存在一个幻觉，很多美国人觉得中国都是在抄美国的东西，但其实你看其实完全不存在。就像最早对标的像美团可能是对标美国的 Groupon， 但你看 Groupon 估值现在在资本市场上估值可能50亿美金都不到，美团已经到300亿美金了，而且做的东西Groupon 做的可能现在只是美团小小的一条线，而且也不是它主打的一条线了，然后你有很多这种例子，滴滴 Uber 也是一样的一个反例，然后现在滴滴开始进行全球化，然后你会看到其实也是非常成功的，而且近几年滴滴声音是越来越大在全球，而 Uber 反而是下降的一个趋势，那我们还慢慢看到有一些变相的反向创业，就像摩拜和 OFO 这个自行车的热潮在国内是风生水起的，但是国外其实美国有3个创业项目都是美国一线基金投的，是超摩拜和那个 OFO 的模式，而且就是专门在美国做，而且做的速度和各方面是慢很多的，因为中国人的执行力其实是比美国人强太多倍了。 而且我们看到就是摩拜和 OFO 现在就是自己也开始到欧洲去铺设这个去 没错， 给他提供这种服务了， 是的 也受到了国外小伙伴们的热烈欢迎。 是因为像美国那几个其实有其中3个团队里有2个团队创始人我都认识，然后也都是很优秀，其中一个是 YC，做了2个项目在 YC 里，然后第3个做一个类似 OFO， 所以他们现在目标就是想拿 OFO 或者摩拜的钱，因为他们觉得假如 OFO 摩拜进美国了他们是竞争不下去的，所以希望是从这些反倒是拿中国这些创业项目的钱，然后继续去发展， 干脆我们就被这个摩拜收购了算了， 对， 就抱大腿，背靠大树啊，这是最好的方式， 对 对 对，没错， 所以这个反向的情况其实也很有趣，也是导致为什么现在很多在海外受教育的人，就是会首选是回国创业，或者是回国来工作，因为这个商业模式也好，人口红利也好，加上最新的消费升级嘛，其实在中国的机会是远远大于美国的，就随便举个例子，那天我前一阵去一趟承德，就是也是就是看一个项目，然后就问嘛，他们一直说承德很就是3线城市4线城市，然后很小什么的，然后一去然后问一下人口，哎，这有300万人口，这在美国已经是美国第二大城市了，和洛杉矶的规模是一样，然后你在美国有100万人口就已经可以是一个前10的城市，而中国普遍5、6线城市都有100万人口， 对， 所以这个差异导致肯定直接导致中国的机会多，但同时呢中国竞争也会更激烈，因为中国竞争激烈，像当时美团做团购的时候是一个千团大战， 对， 几千家公司竞争，美国 Groupon 最火的时候最多最多只有20家公司，可能就10几家公司在那儿竞争，那个滴滴一样，滴滴最早就几百家打车网约车的平台，那美国当时 Uber 起来的时候就2、3家，所以这个导致直接是中国企业的执行力和这种狼性文化是更强的，跟美国比， 环境越恶劣， 是的， 胜出者的这个分量越重， 是的，是的，所以现在你看中国企业开始出海，那其实国外的企业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对付中国企业的，因为他们这个文化基因是改变不了的，所以我在硅谷的很多同学，他们基本上假如上班到5点半，他们都觉得哇，这个公司太累了， 因为创业公司在硅谷讲究的是你一般4点就去健身了，然后公司每周还有按摩师来，然后舒舒服服上班也就10点到11点之间才去上班，就是但这种在中国你一来就很难很难适应的，而且很难能成功下去。 这个好像听 Randy 这个意思，就是好像很多创业者这个基因都改变了，可能都就原来从我们这个是农牧民族国家的这种基因，现在变成了这个游牧民族的。 嗯， 我要出击，我要具备狼性。 是的，我要占有主动的先机。 对， 这个应该说在无界空间这个项目中哈，这个 Randy 和小北天然可以接触到非常多的团队，接触到非常多的创业者和 CEO。那最后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让两位给这些正在创业的、想要创业的年轻人们说几句话啊，觉得这个创业应该把握好哪几点， 或者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啊，给一些祝福也行。 我觉得也算不上建议吧，就是一些分享，因为我也是刚刚创业不久，因为以前也是在腾讯、百度这样的公司嘛，所以其实我的心得或是有不一样，正好有一个对比。第一个，我觉得创业还是打开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框架的，还是冲出了自己的一些小小原有固化的一种世界和思考模式的，所以其实创业本身是有乐趣的。那这个中间呢，最重要的还是坚持，坚持你自己热爱的东西，完了坚持能相信自己能把这个事情做成。所以以前有一句话就坚持什么相信的力量嘛，虽然这个被某些已经做成一种感觉，有的人理解是负面，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只有坚持做下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信念。 就刚才小北说的这个相信的力量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就是反面的，就是比较丧的，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在这瞎怼， 开个小小的玩笑啊。 Randy 呢？ Randy 来 啊，我觉得就两点吧。第一点其实和小北比较类似，就是坚持，但是我更多点可能是活着 啊。 创业公司只要你活着你就有机会，你永远不知道市场上是会发生什么，所以就是重点一定是要活着，所以这个是要把你的现金流肯定是管理得很好。那第二呢，其实也是一句建议吧，所有创业者就是千万要避免自嗨，因为其实我们在空间里看到很多企业，包括我们自己有一阵也是属于一个就自己有一些阶段性的成果，然后很容易自嗨起来，然后觉得我们在这个圈子里做得多么多么好，然后我们这个行业多么多么好，但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作为创始人必须或者 CEO 必须得跳出来，然后从更高的格局去看问题，而一定要避免自嗨。因为就像我们有时候发一篇文章，你看我的朋友圈大家都转发了，那这个传播性应该会很强，但其实你会意识到这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圈子，你再去扩大一点，其实大家根本不知道我们是谁，但要做的就是扩大以后让更多人去知道，所以这个是，所以我觉得就一是活着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然后二是一定要就是时不时的跳出来，然后不要太自嗨在创业中。 很中肯的建议哈，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太提前满足了，对吧？ 你像有的创业者说过这种话，就是要分清你的这个目标和欲望，是吧？ 感谢 Randy 和小北今天给我们带来他们非常先锋的这个项目哈，在北京的小伙伴如果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去看看，对吧？ 欢迎， 可以去看看，也可以参加他们的活动。 对，而且这个对于创业者和创业团队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没错。 也希望这个无界空间能够，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分布。 对，也希望 越来越好。 对，也希望你们的空间范围会越来越大。 感谢大家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以上就是今天微微笑的全部的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